唔係咩經濟學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係錯得多，傷氣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幾多點，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準時見啦。 好啦，生意好啲，下半部又嚟啦。咁大家見到啦，咁由日頭啊拍到而家啦，咁黃昏啊，咁繼續我哋個生意好啲嘅呢個 topic 啦。咁第二部分啦，咁就講第二個 point 啦。咁就係日本嘅交通接駁。咁日本交通接駁咧，我就覺得咧一路咧都覺得咧，雖然咧佢嘅圖咧，即係日本嗰啲地鐵啊地圖，即係啲地圖咧好亂嘅，好多人踎亂嘅。正如我而家見到圖呢個咁啦，好亂嘅。但係咧，我就自己翻嚟點咁睇啦，就所謂叫亂咧，咁大家亂中有序，同埋佢哋個接駁咧做到好嘅，你會發覺啦，同埋咧班次都係接到好嘅。另一個都要讚一讚嘅，例如話好似遠灣咁樣啦，佢啲船停到某啲落車之後，跟住就落船之後就跟住有車接駁你嘅，咁令到你唔會咩。但係呢啲話俾你知，大陸唔係一定。如果你出過差翻大陸，你就知道我講啲咩噶。咁經常咧有啲嘢咧係無厘頭地咧係唔守規矩，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咁佢哋嘅接駁咧，咁當然啦個比對比咧，就話我試過一次響天津搭高鐵。嗱咁首先解鐵咩高鐵啦？其實高鐵有啲似咧我今日搭嘅子彈火車咁嘅，即係都係高速嘅，但係就我都有啲驚嘅啦，你行200幾300咁。你唔同日本嘛，人哋日本出事嘅話，我覺得都係衰啲講，即係心甘命。但係你大佬你出事嘅話，未查好你已經揾啲泥翁咗去啦。好似嗰陣時溫州個高鐵災難咁樣。咁講翻嗰個情況啦，咁好似嗰、那個天津咁啦，咁高鐵啦，咁另外就用地鐵啦，咁啊兩種車嘅。咁講下高鐵咧係即係今日我搭嗰啲咁啦，就係咧佢個站咧。理論上通常起咧都會係遠離翻原本有嗰啲車站少少嘅，例如好似我而家住嘅善竹湖新宿咁啦，就冇嗰啲子彈火車嘅，你要去東京站先有嘅。咁東京站零零四四你要再搭接駁地鐵先嚟到嘅，我搭到喺搭 JR 先嚟到嘅。咁呢個就好唔同大陸啦，大陸咧我就想天津咧冇接駁嘅，出到嚟要打黑的。冇正常的士，嗱當時係咪有滴滴打的，亦都未有 Uber， 所以你焗住咧就喺門口嗰度咧，就有啲人攞住條士嚟就啦，啊哥出嚟啊咁樣啊，結果咧本來一個30蚊標嘅咧，我就變咗要俾100蚊標，100蚊先去到，咁你唔通唔去咩？咁啊嗰陣時又即係又凍又成啦，咁你變咗呢啲咧，其實佢哋咧嗱，你問我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咧，又係同呢啲我不嬲個講法一樣啊，就係話呢啲有啲貪污出現咯，因為貪污令到要令佢哋起好多啲基建啊，嗱包括咩咧？包括鐵路起啦，起鐵路啦，咁就成個貪污嘅溫床嚟嘅，咁啊做個廁所咁成40萬，咁呢啲嘢同香港啊，嗱香港學到嘢啦，起個三跑啊成1000億，即係人哋德國起條隧道都係幾百。講緊幾十億就係咩100億到嘅啫，即係佢唔知1/10定1/10好少嘅，所以呢啲大家心照啦嚇。點解我哋咁嬲嗰陣時？你貪唔緊要，你俾翻啲嘢啊嘛，係咪先？咁啊，講翻先啦。咁成個中國鐵路根本就係一個貪污嘅一個縮影嚟嘅，由佢哋做個網站好乜都好，好唔合理嘅啲嘢，例如好似大陸嗰個網站咁啊，12306.cn 啦。夜晚唔知11點定12點係刪站，你有冇聽過網站要刪站？去處理數據喎。即係如果你啲嘢係開放嘅社會係 open 嘅，你係會容許投標、公開投標，唔會因為佢巴巴是水，跟住就俾咗佢做。然之後講緊嗰套嘢，嗰套 system 唔係平喎。OK， 如果網民你中意自己上網抄下嚟話街你咁，你幫我抄下啦。呢套咁嘅嘢幾多錢啊？但係做到要12點要唔知11點要關。第二朝先開翻，我就未聽過網站係要刪 新網站。除非你話即係好似蘋果手機開賣咁樣，整到 server down 咗，係 down 咗，唔係關。OK， 兩樣嘢㗎。咁啊，講翻啦。咁啊，佢哋嘅接駁係好唔便利，因為咧，又我都講話。建制派又好，貪污都好啦，佢哋點解做唔到好嘢呢？因為佢哋面對緊嗰個客户唔係我哋一般市民，唔係用家，即係個地鐵接唔接駁到個機鐵，關我鬼事啊！但係如果你係面對選民，所以好多人就問點解？民主食飯咩？唔係當食飯食，但係會令到好多嘢會進步。你睇下。嗱，好簡單一樣嘢，又撇開少少。你睇建制派嗰啲人咧講嘢咧，全部都係冇邏輯。我都話成日都叫約佢哋嚟啊，同我大恩呢一個得噶啦。啊，辯論輸咗，大家跳海，邊個跳海？但係佢哋唔會，因為佢哋知道咧，佢哋根本就輸緊嘅。第一，佢講我 nobody 啦，唔緊要呢啲咁啊，事實係嘅。而我即係我重點唔係想話即係同你即係隻抽，唔係同你要辯論啊，而係話佢哋好多時都係啲無能嘅人嚟嘅，咁就會製造出一啲咧。无能嘅产品，无能嘅一啲公共建设，而系唔需要谂市民嘅角度，即系正如我哋而家好多啲交通啊，公共交通做得咁垃圾啊，或者吓、啊、做得唔好嘅话，其实就系话因为啲官根本都唔搭车，都唔搭地铁嘅。喂，你讲真啦，就算你唔搭地铁，你都要从个市民嘅角度谂啦。我唔怕话俾大家知，大 N 一年搭唔超过五次地铁，但系如果你话要我去做处置你地铁嘅话咧。我会每日都搭地铁，或者一个礼拜起码搭三次地铁，仲要系繁忙时段，咁你先至去体验到个 user 系要啲乜嘢嘛？咁当然啦，佢哋会咁谂嘅，因为佢哋根本都肚满肠肥，同埋佢哋系建制嘛，建制系唔会谂呢啲嘢噶嘛，建制人哋施舍俾佢咁样个位系 OK， 咁好啦，第三点，我探讨个问题，又大家睇下张图啦。好啦，呢张图咧就讲咗咩咧？呢张图咧就讲明咧。一個我喺街度影嘅，京都影嘅，就係、是、一啲選舉。咁其實日本都當然有選舉啦。但我諗個問題，日本有冇民建聯嗰類咁嘅政黨啊？即係例如話工聯會啲咁樣咧，即係為咗自己私利出賣民族。我講個民族咧，族應該族群啊，唔應該民族。民族一又上江上線，上咗大陸嗰啲咁樣。唔係，我係講緊同埋香港。嗱，其實我唔係搞港獨啊，我係反對港獨啊。我都講一億次啦，香港應該要收翻大陸，要香港管翻你。你有乜資格管我啊？我文明過你噶嘛，我有禮貌有秩序過你噶嘛。我而家我管你啦。好，唔講呢個先，講翻就係話，有冇佢哋啲咁咧？会出卖一啲香即系本土即系啲香港人嘅利益嘅咧？喺我觉得啊，即系有唔多嘅，因为咧，其实汉奸呢个字咧，你听都知啦，汉奸有冇听过日奸？好少好少，呢、這个就系同你个民族性企得硬唔硬正有关。嗱，你唔好以为同生意无关，我唔系同你讲政治啊，其实。当你去啲厂又好，接触大啲厂都好，出卖你最多嘅一定唔会系日本人或者欧洲人嗰个人。我唔系话嗰啲人系完美啊，你要记住呢班咁嘅人，成个 mentality， 即系我讲大陆嗰啲啊，就由细到大都系里面只相信毛泽东 dollar sign， 即系相信钱嘅啫。我唔会话日本完全啲人系即系神人，但系咧就要佢哋为咗啲钱而出卖自己个人，即系一个信誉嘅话咧，相对系少嘅。即系呢个点解？即系人哋日本出啲嘢咁精巧、咁靓、咁耐用咧？其实某程度上就系佢哋系需要接受社会嘅一个竞争啦。就唔會喺我爸爸是誰，然後俾你做啦。兼且就係話佢哋有傳媒嘅監察啦，所以鞭策到日本成為一個你口講話咩鬧人啫。我見到好多大陸人，今次見到好多啦嚇，唔少啦。但係你咪又嚟呢度買嘢，係咪？好簡單呢個世界。好啦，第四點就係咩咧？又有想睇咁咧，佢哋而家睇到呢啲啦，咁啊 系咪呢个啊？系咪呢张相咧？系咪呢个咧？哎呀，冇所谓啦，呢度出啦，出相啦，吓就你而家见到呢张相咧，系我响京都，因为我就未响东京啦，咁啊，东京其实就少呢啲嘅，咁都讲翻。咁京都咧，见到咧，你见到大阪都有呢啲咩环境？有呢啲清嘅河，其实某程度上咧。佢日本成个国家都好，系唔会逼你购物嘅，亦都唔会即系强迫你做某啲嘢，即系唔似某国家啦。我好欣赏佢呢样嘢嘅，即系令我心悦诚服，系帮衬你，令到我嚟咗之后，我再帮嚟多次。咁嗱，佢靠啲咩吸引你呢？湖光山色，靠人民嘅质素，唔系素质啊。亦都靠自然美景啦，即系等于湖光山色嘅啦。其实咧呢个咧，点解我喺生意好啲要讲呢样嘢咧？其实我喺度谂，咦，即系呢个高层次呢个哲学问题就系话，做生意其实某程度上你都系唔可以逼个客，你都系要靠你本身嘅产品，你唔可以靠关系，关系唔可以一世维持。你连产品如果唔得嘅话，你夹硬逼人买都冇用。我都试过自己经历过呢一段咁嘅时间，咁结果咧 end up 我。好彩啦！而家走咗條路係真係可以好暢順。嗱，不過我都講到呢度，我有少少岔開少少就話，當你行咗一條順嘅路之後咧，你記住好把握，唔好出賣自己嘅誠信。客户俾你出賣咗一次之後咧，佢會一世都記住你。調翻轉，如果你幫過佢，或者你係一個守承諾嘅人咧，佢亦都會一世都會記住你。呢排我自己都發生咗呢事啦，我當然係受害者啦。咁啊～即係有啲合作商户啦，咁啊曾經做嗰啲出賣我嘢或者唔守承諾嘅嘢咧，咁結果而家咧我係將佢咧永不錄用，咁簡單嘅啫。佢要花好多唇舌先至可以哀翻我，會過嚟同你傾傾。但係其實何必咧？你唔一早做好佢咪算咯？你即係或者一早做好嗰、那個準備功夫啊，或者你即係做好平時嘅夜份內事，或者守時啊，做曬你對客户好啲，咪即係等於好似日本咁樣，靠自然美景，靠人民，靠人民嘅質素，即係人民質素，即係你服務嘅質素啦，靠湖光山色，即係靠你嘅產品，咁啲客户自然會幫襯你嘅，即係等於我而家就係日本嘅客户。我咪又要一年要死嚟两次，一样嘅啫。其实好多人都要咁嘅，好似我咁嘅，都会系我系崇优嘅啫。其实同阿陶杰一样啫，我都系崇优，我都系即系对一啲好嘅事物。其实呢个世界全世界一样，会对好嘅嘢系追崇。OK， 即系等于你哋去买一啲买嘅电饭煲，如果俾你拣嘅话，你都会拣一个好质素啲嘅啦。即系如果同价钱之下 ，OK。好啦，另外一点啦，第五点啦，就系咧有环保意识，令到个河都变为美景景点啊。头先你见到张相啦，咁啊，嗰系一条普通嘅坑，咁而家你见到呢张相咧，系另外一条，系另外一张相嚟嘅，咁啊，亦都系咧，即系佢喺我京都今次见到嘅地方嘅隔篱嘅啫，咁好得意嘅，咁啊都系一啲因为咧，我真系发觉咧系一嚿垃圾都冇。亦都係咧，你會見到咧，令人好賞心悦目。我同我老婆啲仔女成去到仲話，見到啲好大條嘅鯉魚啊，啲雀仔啊，喺度咁樣鯉魚花香咁樣。你根本就喺相嗰度坐低，然之後點咧？然之後我就去咗隔離嗰度有間餐廳，間餐廳望到呢個河嘅。你食咗餐飯，價錢比出面咧係貴少少嘅啫，唔係貴好多嘅。咁我覺得絕對係值得。花少多少少钱去享受呢啲咁嘅环境，嗱呢个咪就是附加值咯。其实呢啲咧都系需要成个国家，嗱如果系公司嘅话咧，嗱人国家就需要人民嘅一个自律啦。但如果公司嘅话咧，系需要嗰啲员工或者一啲成班同事系要点样去向个客户负责任，提供最好嘅产品俾佢，其实一样，佢冇意志。咁你话呢啲咁嘅河流咁嘅嘢，香港有冇咁嘅条件咧？嗱，维多利亚港 OK 嘅，咁嗱都要赞少少。呢几年维多利亚港嘅水系干净咗，不过嗱，大陆吹过嚟垃圾另计啊。我讲水质系干净咗嘅， 這個因為排污到咧執咗少少啊，呢個我可以都我唔可以因為香港政府做得好嘅我嚟唔讚噶嘛，啊都要俾翻 credit 佢哋，我覺得做人都要咁嘅。咁另外你話城門河得唔得啊？梗係唔得啦，城門河因為好多時咧會啲藍水啊，或者變藍色嘅水啊，七彩啊，或者好臭啊啲咁樣，所以我都佩服嗰啲蛙艇隊嗰度，真係練啊，真係比較一嚟。好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唔係好多嘅成本嘅啫，只要你自己做好每一部分。例如話好多時啲人都話啊，生意成本好重，其實唔係嘅，只要你話你叫啲同事對好啲個客。啲生意會自動嚟，唔需要 call 客，啲客自動揾你。相信我，我哋係咁生活嘅，係啦。咁另外咧就話仲有啦，就係好緊要嘅嘢。頭先我點未講完嘅個河污糟啊啲咁咧，其實某程度上同啲貪污有關嘅，咁國內更加嚴重啲。例如話好似一次我喺觀瀾啦，咁啊某次即係陪啲好多年前啦，好多年十幾年前啦，陪啲朋友打波咁啊，見到啲。嗰啲附近啲廠咧係排污咧亂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咁排污亂嚟根本就係一啲啲官員收咗錢而唔去執行排污，或者將啲水，咁你所想而知，即係大陸嗰啲污糟空氣幾咁犀利。咁我上一次都話啦，響南韓見到好多污霾，咁都話啲南韓人都話係啊，喺中國嗰邊飄過嚟，咁。你搞到全世界都憎你，何必呢？系嘛？咁呢個好似以另外一個啦，南京啦，秦淮河啦。咁我話俾你知啦，呢啲咁嘅景點咧，污糟邋遢。啊，仲有一點好重要咧，就係話頭先我未唔記得講，就好似頭先啲咁嘅景點係不費吹灰之力，亦都唔需要打造。記住啊，我咁樣打造啊。唔需要用幾十億、幾十億起只鵝啊，啊起啲乜啊，起啲乜啦，唔需要嘅，好簡單。正如好似啊，我啲又冇寫啲咁嘅 point， 就係咩咧？嗰、那個貓，我諗大家都知道嘅啦。咁我今次去咧行程咧，我一路睇一路打嘢啊。咁嘅，哦，因為一個人喺度搞咁啊，冇辦法，一定要自己搞。咁點咧？今次咧，我去第一站咧去和歌山，咁嗰度咧有一個貓站長，大家都知嘅啦。咁其實睇圖啦，而家睇圖呢扎圖 ，OK， 咁啱整咗啲圖俾你睇一睇。咁佢做咩呢？其實頭先我講緊嘅一啲環境好低成本嘅，只要人人守法就已經有生意翻嚟，即係同做生意一樣。你叫啲人對好啲人。另外一點就係話只貓好簡單，一隻貓站長已經帶到我同車幾十個遊客嚟到。跟住原車走翻，即係搭第二班車走翻。佢有三架班，三班車嘅。啊，記住啊，其中有兩班係特色嘅，咁有一班係唔特色。好唔好彩地，我就搭咗一班特色，一班唔特色嘅。咁如果好彩嘅話咧，就搭咗兩班，一單係貓樣，一個咧就裏面好 classic 嘅，裝修好靚嘅一隻貓，即係一個火車。咁其實一隻貓咁樣可以帶動好多嚟話 souvenir 啦、遊客啦、餐飲啦，去到嗰度。咁其實嗰度得一個站嘅啫，係乜都冇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咧，有時有好多嘢咧，唔係話好多成本嘅，係只係你用個腦去諗得噶啦。但係當然啦，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啲官員係冇腦嘅嚇，佢哋淨係諗住點用錢去做嘢。OK，anyway 呢個同我無關啦，因為呢啲太低層次啦，你啲係啦。咁啊，唉，一路講一路打冇計啊，因為今日冇 lens 喺度，因為變咗多咗 point 啦，十四間。好啦，第六個 point 啦，咁咧就係話咧。虽然佢哋言语唔通，但会尽心尽力去帮助你。嗱，呢个咧我唔系一次噶啦。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咧，我去 Yokohama 呢个横滨嗰阵时咧，咁啊，我一个叫拉面博物馆，大家我唔知而家闩咗未啊？大家有机会嘅话咧，我谂都要去，几得意嘅。佢里面咧就将一啲我十几年前去噶，如果有错漏嘅读者，你唔好怪我。咁啊，自己上网查下啦，唔好我成日都讲啊，千祈记住问点解。多疑問我以前的經驗咧就係話，舉個拉麵博物館咧就係好多啲頭一日本頭一二三名或者幾多名嘅拉麵咧就會搬去你嗰度裏邊，然之後你裏邊好似咧模仿到一啲以前一啲小店啊，日本啲江户時代啊啲咁樣好得意嘅啲舊嘢啊咁樣。如果中意懷舊嘅人咧都幾中意，你上網抄下有仲有冇咧？如果有嘅一定去。咁我點解講佢咧？好記得嘅嗰陣時咧言語不通。 咁我就見到嗰陣時啱啱 Uniqlo 咧仲未香港有嘅，咁啊我見到個女人攞住個 Uniqlo 嘅袋，咁我就問佢啊邊度有啊？咁啊呢度講少少差少少先，就係咧日本人咧就好低調嘅，同埋唔中人哋影響佢。咁嗰陣時因為大家都未識啦，咁啊即係領啲嘢多我自然知啦。咁我淨拍一拍佢，喂咁啊拍拍咁樣，咁其實唔啱嘅，其實應該叫我老婆細細聲，係 hello hello excuse me 咁樣，然之後問佢，咁佢咁啱。即係佢，跟住咧，佢大佢指嚟指去話俾我聽唔明，因為佢唔識日文，唔識英文，我亦都唔識日文啦。佢直帶我行咗五分鐘，咁呢個我好感動。嗱，呢個咧正正就係入同中國好唔同啦。中國任何地方你問人好點都好，嗱可能鄉下好啲啊。我去春通常都係北上廣深或者一啲成都重慶。啊！天津、青島啊，諸如此類，西安啲咁樣，全部你問人咧，佢會點啊？咩？好唔願意，搞到我咧，每問一個地方咧，我要問三個人嘅。點解啊？嗱，既然我成日都講話乜都問點解，大佬我揾一個又咩？你點我啊？我見你咁嘅態度，但係日本咧，即係人哋咁樣帶我行。急，我唔係一次啦。頭先我響Shinjuku 個站嗰陣時候，我問人，人哋都係咁答我嘅，即係都唔會話即係都唔明唔識講都好啦，佢都會盡力點樣幫我。OK， 所以咧我調翻轉啦，我見到人我都會幫翻轉頭，即係我都盡量希望即係我啱啱先講個小最後尾一個結尾一個小故事俾大家聽啦。咁、那個小故事嚇，咁另外啦，就係話咧我睇翻啲字先啊。系啦，其实咧佢言语不通咧，仲有呢一点，仲我仲写一啲嘢，就系话，虽然咧即系态度取胜，我所以成日都讲啦，做生意做人都好，态度行先，态度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你生意做得好唔好，肯定 ，no doubt， 唔会变。一世嘅，所以点解日本出啲咁好嘅产品出嚟？人哋精细有态度，精细都系态度一种。我妥唔妥协呢粒螺丝长咗 0.01 分，我觉得冇咁好，我要换到得为止。如果你同日本人做过嘢，你会知道佢哋真系咁人嚟嘅。所以大 N 喺度都同大家讲，你哋祝大 N 生意。如果可以能夠嚟到日本嘅話咧，咁我即係證明我成功啦。即係連日本咁嘅，我而家諗住都會推去日本。如果我啲產品日本都接受嘅話咧，即係證明咧，我會同歐洲人講，日本人都買，你憑乜嘢唔買？即係你要有陣時要揾個標杆，即係我哋叫一個攞個標，即係有個 benchmark 啊。呢個 benchmark 都收嘅話，你收聲啦。好，另外啦。就係咧，今次我發覺咧，識中文嘅接待員多咗。嗱，不過你都俾翻 credit 佢。雖然我知道係中國人嚟嘅，但係咧，不論喺和歌山或者喺京都或者喺奈良都好啦，咁我接觸到嘅一啲講國語嘅接待員咧，態度都好好嘅。咁亦都表示咗真係多咗中國遊客，呢個係無可置疑嘅。而我住新宿樓下嗰條街咧，就買入電器嘅。基本上咧，我聽國語多過聽日文。OK， 所以咧又係嗰句啦，口講愛國，身體係最誠實。咁呢、這個呢啲小插曲。咁另外啦，跟住啦，咁我要啊攞啲道具先，因為我都要攞張紙，因為我都揾唔翻啊。哎，寫一寫一張紙喺邊啊？哎 ，no。OK， 咁就係咩呢？就係、是、呢個環球片場。今次呢，我哋去大阪啦，咁又去到環球片場。咁呢環球片場呢，咁我唔多介紹啦。咁大家都知係咩啦。咁呢佢就係 all of 呢、這個呢、這個迪士尼另外一個勢力啦。咁樣全球都係。咁以日本為例呢，我有個日本朋友同我講呢，佢話呢环球片场个人客同埋嗰个revenue， 即系嗰个收入咧，系高过迪士尼。嗱，呢个我未证实嘅，呢个有少少唔负责任。咁但系咧， 即係從我目測啦，琴日去就禮拜一嚟，禮拜二，係琴日去禮拜二嚟嘅。咁真係飽到嘔，因為暑假咧都咁啊。我想講嘅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同我剖析呢個樂園嗱，佢自己本身係冇乜製作嘅一啲 character 嗱，佢而家嘅 character 有咩咧？有芝麻街啦，有Minions 啦，有蜘蛛俠啦，有大白鯊一啲舊嘅，例如侏羅紀公園啦，有呢個 Spiderman 啦，有Bad Draft 啦，即係以前嗰套烈火雄心啦，咁有呢啲啦，仲有 Hello Kitty 啦，嗱呢啲係全部迪士尼基本上係冇嘅。佢我呢、這個題目我係列做咩咧？叫合眾連環連環。佢自己冇 character， 但唔緊要，佢會攞一啲其他 character 翻嚟。嗱呢個咧，本來我有一個故事想喺下一個講嘅，咁但我提早講咗少少先，就係講亨利福特呢、這個汽車大王。咁有一次咧，因為佢係冇乜點讀過書嘅，讀咗六年班嘅啫。咁咧有一次咧，有雜誌話佢呢條友冇讀過書，於是佢就告佢誹謗。咁咧就上到庭，咁咧就個辯方律師咧就揾人就律師問佢：喂，你知唔知一八幾一年乜乜乜乜？你知唔知道啊邊個邊個係邊個？即係攞啲人名啊、歷史啊嚟問佢，即係嚟證明亨利福特係有冇學、有冇知識。結果亨利福特話：你喺度嘥緊我時間。其實你啲咁嘅問題咧。我絕對咧係可以叫打個電話，而家叫即係或者撳個掣，叫佢喺出邊咧揾個專家嚟答我。因為我嘅時間咧唔係日記啲咁嘅嘢，我的時間係日思考。因為其實個情況有少似環球片場，佢唔需要好多 character， 佢喺外邊揾啲智囊，即係呢個 minions 啊入嚟咪得咯。我琴日入到去見到，其實主要啊仲有龍珠。仲有龍珠，仲有海賊王，嗱呢啲全部都係獨當一面嘅。但係又調翻轉，佢又自己開又開唔成個主題公園，咪擺喺你度咯。嗱，其實同阿頭先亨利福特嗰個有啲福特先生有啲咩個故事有咩相似咧？佢唔需要自己擁有嘅一啲 ability， 佢外面揾人咪得咯。嗱，呢啲就係點樣合眾連環嘅技能啦。咁呢個我都今次咧從呢個 point 咧我都學到啲嘢。咁啊，仲有啦，仲有一个秘密武器 Harry Potter， 今次咧都系个新嘅景点嚟。我上次嚟都冇，我上次嚟都五年前啦，都冇。咁所以好犀利，今次环球片场令我觉得真好劲。咁啊，头先讲 Minions 啊劲啦，咁现场其实你见到好多 Minions fans 嘅，几成功啦啩？仲成功嘅嘢就咩咧？睇下呢件产品，呢件产品咧老老实实啦。嗱，我就系想问下你啦。我首先问一句说话，爆谷，你觉得爆谷系咪爆谷啊？爆谷，你觉得值几多钱啊？$50好未啊？$50。头先你见到呢个咁嘅 Minions 嘅胶壳，咁啊樽仔咁啊水壶好乜都好啦，值几多？一嚿咧。反斗城你见到你未必买，因为咁亚钉。我现场见到好多人拎住，嗰、那个系3700 yen， 324，接近300元一个，一个咩？大家读者你自己写一写啊，3700 yen， 你睇下张相啦。功夫加足球就真系一件冇人未必会个个人买嘅，嗰叫咩啊 ？Popcorn 嗰啲爆谷，一个未必有人买嘅一个胶樽，一个即系 container 啦，佢只不过 minions 嚟。两个加埋买，现场好多人买，十分多人买。其实呢样嘢非常启发，对我嚟讲非常大启发。我所以今次呢个行程咧赚晒，就咁所以大家分享啦。咁其实我而家正正咧自己做紧啲产品咧就系咁啦。所以咧点解可能对我嚟讲啦，呢、这个牙痛文学少少嘅都好大好大支持。如果冇呢嚿咁嘅嘢咧，可能我未必會諗到，即係 inspire 咗咁多嘢。咁所以咧，記住，如果你拿住一件產品，你覺得啊賣唔到賣唔到，你咪試下諗下，將另外一種元素加埋一齊，變一種新嘅產品，而且個價值係可以倍數跳升。我講嘅，好，跟住啦。 哈利波特有片睇喎。嗱，今日会加时啊，咁啊，大家去片先。今日咧就生意好啲，就带大家嚟到咧，见到啦呢个 Harry Potter，OK、okay?。咁今日咧嚟到 Harry Potter 啦，咁啊 Zoom Zoom 嗰边咧就好多人嘅。咁其实我想话多人系咩意思咧？即系反映咗样嘢咧，就系、是、Harry Potter 啱啱见到一个里面嘅 character 啦。啱啱呢度出嚟，然后我哋呢度咧就系唔好打动，唔好打动。咁你做咩咧？其实我哋嚟呢度咧就，我想我讲嘅就话软实力。其实你谂下，一个作者罗林十零廿年之间写一个咁嘅故事，而创意系无限，系唔需要钱嘅，只需要你无限嘅想象空间。咁可以制造咗一个真实嘅城堡啦，响呢个大阪。环球片场，而大阪环球片场里面咧系一个游戏啦。我相信佢呢个咧嘅制作费咧应该系超过我谂五亿啩。咁梗系冇香港咧三跑高铁咁贵啦。咁但系呢啲，咁其实入过去你就知道系好物超所值嘅，即系做一个咁靓嘅嘢。但系几多钱我做价唔知啊。但系可想而知咧，系由一个老岛嘅作家，佢用一个幻想嘅空间。能够令到制作出一件咁嘅实物出嚟 ，OK， 咁再加者咧，其实入嚟呢度咧，有好多人咧都买咗啲 souvenir 啦，例如话啲魔术棒啊，好多好多嘢。咁一阵间我仲介，一阵间咧我会继续介绍一下有啲乜嘢，我觉得系稳笨而有好多人买咗嘅一啲 souvenir。咁啊呢度唔讲咁多，再咧睇睇啦，嗱呢度咧望一望啦，佢有个死水咁啦，咁啊同咧如果睇咁 Harry Potter 就知道噶啦，一个死水嘅湖咁样啦。唉，唔该晒，因为今日揸机嗰个咧就是我女嚟嘅，咁啊佢唔会出镜噶啦。咁啊喺呢度讲咗咁多先，咁啊继续。好啦，睇完片之后咧，唔使我多讲啦。其实即系等于就系介绍就话，即系一个软实力嘅，我冇乜补充啦。咁啊跳啦，因为都唔够时间啦，都好都要争取多啲时间啦。咁另外啦，就系话清洁工嗱，今次我见到一个清洁工鱼兔。嗱，我初初系俾嗰两个假妹吸引咗嘅，因为啊好得意嘅，今次我去环球边场见到好多人着制服，好中意着埋一样颜色嘅，即系一样衫嘅，尤其是女仔，好多系超级多。咁呢个只不过见到其中一个，因为佢两个啊卡哇伊呢，咁呢两个咧咁啊叫同嗰个清洁工倾偈，我觉得奇怪。虽然我清洁工几靓仔啊，咁啊同佢倾偈，跟住我清洁工攞住个折折做咩咧？唔想第一日折咗个 minions 出嚟。咁我觉得咧，多才多艺，即系等于咧，其实等于你打工好，乜都好，做生意都好，排产品好，其实你系需要附加值，令我对呢、这个清洁工刮目相看。咁其实佢除咗呢啲之外咧，佢见到人嚟打招呼啊、倾偈啊、笑啊，咁又佢见到呢两个女仔咧系着住 Minions 嘅衫，黄色衫，所以咧就主动过去同佢倾偈。咁所以呢个绝对唔觉得奇怪嘅。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系从呢个启示嘅话咧，有阵时而家我觉得求职市场或者产品市场咧，唔可以单天保自尊，你一定要将件产品变化。至于点嘅话咧，其实我都欢迎大家 PM 我以个案嚟倾。嗱，因为我节目最尾嘅时候都会讲下我第二间节目嘅安排啊。咁另外咧就好啦，好紧要呢样嘢，大家睇图啦，又系要就系咩咧？日本製造，日本製造，以前咧真係好少有嘅，而家咧我發覺咧越嚟越多。咁我就從呢個咧我就戥中國慘啦，因為咧好多嘢已經可以機械人取代，可以做到噶啦，就唔需要再咁高昂。因為咧其實養中國而家第一人工貴啦，第二有多意想不到嘅收費或者支出你要做嘅，同埋咧好多時咧。啲政策成日朝令夕改咧，同埋啲政策咧唔系一个政策嚟嘅，系一个人讲嘅。可能你好似今次选管会咁样，咁、那个选举主任话你唔得就唔得，我又要你去做。嗱，虽然我唔支持嗰啲人啊，但系我都要捍卫佢参选嘅权利。即系我想讲嘅就系话，中国呢种嘅人治唔能够长久嘅。你要玩你自己玩啦，我唔会同你癫。所以咧。点解日本会将啲嘢调翻去日本制造？兼且日本制造呢两个字，我买都买得爽手啲。你叫我俾多30%，我都会俾。嗱，例如话啲叉电器咁啦，我喺日本买好多嘅， 因為第一佢差電好快啦，第二冇咁熱嘅啲機器，第三好重要嘅就係因為日本製造，我信你。嗱，信任呢啲嘢咧好值千金嘅，冇得講嘅，我唔可以話信定唔信，好難去坑嘅。但係咧，信任呢樣嘢，我都唔知點講，即係只可以話你唔好彩咯。如果你做到一個 reputation， 人哋相信你嘅話咧 ，thank you， 你已經成功。冇咩補充啦。好啦，最後啦，咁啊要講講我響東京站嗰陣時咧，就都要坐十幾個站嘅，咁啊遇到一個抱住細路仔嘅媽咪同佢爸爸兩個，即係兩個年輕夫婦，咁我咧就讓咗位俾佢啦，咁同佢傾偈。咁啊，傾開偈咧，就問佢啊，原來佢都嚟過香港，佢喺迪士尼。咁佢都好神奇地話啊，你咁中意日本㗎？我係啊，好中意日本，我中意日本文化，中意食物啊，即係我中意啲音樂啊，中意佢哋啲，總之你所有嘢我都好中意，我係好中意，即係我中意即係 beautiful things， 我係中意美好嘅事物嘅。跟住佢哋話，其實佢哋都去過香港，舊年你呢幾年啦嚇，佢話去咗迪士尼。我話 what's the feeling？ 其實我都知道唔好啦。我話。我見佢尷尷尬尬，我唔等佢答，我已經話 no good， 跟住笑。我問佢係咪 too much Chinese 啊 ？Yes， unpolite。Yes， 嗱佢日文唔，佢英文唔係好好嘅，但係佢聽都聽得明白。我專登慢啲同單字同佢講。我喺度講翻啦，其實我唔係想話啲咩搞破壞，而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咧，我哋身為即係黃種皮膚漢人，我哋真係有責任地咧。是做好自己的行為，例如話好似頭先咁，你話讓座啊，咁佢問我邊度啊，香港嘅，咁希望攞翻少少分數。咁另外一啲冇留名嘅，做一啲好嘅事，例如話我見到個細路嘔咁，我以為佢中國人嚟嘅，咁我攞啲紙巾俾佢，咁佢講啊呢筆多咁，哦咁啊，咁我都冇講啲乜嘢。咁其實我想講一點就係話，其實而家全世界真係大部分人都好討厭中國人。呢個事實嚟，咁我哋只係點樣去做好自己本分，希望令到件事唔會一差落去。咁但係當然啦，都唔夠，跟住整兩個民族主義出嚟，跟住又話咩九段線啊，又咩南海線我的啊呢咁樣，即係完全都唔考究個事實嘅。咁呢啲係即係唔係一個。唔好話一個做生意或者打工啊，或者做一個人係應該要有嘅態度。做人應該要冷靜獨立思考，同埋多諗點解生意一樣嘅啫。你如果唔諗點嘅話，你死梗。好啦，咁最後咧，咁交代翻啦。咁啊，唔知我有冇之前有冇洗到嗰段啊？就話開始倒數緊嘅啦。咁我都會慢慢淡出。我會唞下先啦，咁我諗下點樣再行下一步啦，或者可能我會咧斬件形式。嗱，如果你有啲咩問題嘅話，我呢度繼續歡迎大家發問，咁咧就喺 Facebook 發問，咁然之後咧我就會錄一啲 Facebook Live 啊，或者好似而家呢個程式咧就斬件咁出嘅，就唔會話成段好似一個幾鐘咁講，可能會斬件 unregular， 即係唔會定咗禮拜四晚咁點出噶啦。咁我。因為嚟緊我將會相當繁忙嘅工作啦，咁我希望咁差唔多一年噶啦，咁啊由舊 COD 到生意好啲，咁我好多謝啊城寨俾咁嘅機會我啦，咁同埋一班咁好嘅聽眾啦，雖然人數唔好多，因為我哋呢個始終我自己安慰自己啦，因為始終呢個咁嘅話題咧都唔係一啲時事性，同埋我要做咗好多資料搜集，係相當之吃力嘅。咁啊，因為對於我工作量嚟講，咁我所以我嚟緊我都想唞下先。咁啊，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咧，可以再另外一個形式再同大家見面。咁當然啦，仲有應該今日第23集定24集啊，死啦！總之26集咧就會係我哋最後一集噶啦。咁我喺26集之前咧，我會將所有我之前講嗰百幾個 point 咧，我全部用唔同嘅形式。呢個我之前講咗噶啦，喺我嘅集數裏邊已經講咗啦。咁我睇下咧。漏网之余，我再响个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埋佢。咁今日东京之旅嘅生意好啲，就咁多啦，讲完噶啦。咁呢条唔会再有相啦。咁你见到啦，由日头讲到夜晚啦，而家都我一路去接佢哋啦，食饭啦。好啦，